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剑阵困明霞，出逃胡铁花，紫藤炊烟起，醉鬼寻娇娃。 楚留香对李玉涵和柳无眉说：哈哈，那么你们要何必说什么阵法，论什么优劣，不如干脆说今日要将我的性命留在这里，岂非更简单明白的多呢？柳眉说：哼，这其中还是有一些分别的。柳无眉接着说：这五位前辈联手作战，你虽不能抵挡，但是却可以逃走。阁下的轻功天下无双，这是谁都知道的。楚留香说：哼，过奖过奖了。柳无眉接着说：但是这阵法一发动，阁下就算是背插窗室，你也休想逃得出去。楚留香默然半晌，缓缓地说：在下和贤伉俪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定要在下把性命留在这里呢？柳无眉的眼珠子一转，冷冷地说： 我早就说过了，这不是我们的意思啊，是家父的意思啊。 这个时候只见那老人李关羽，他还是茫然地坐在那里，只是低垂着目光，痴痴地瞧着面前的那柄秋水长剑。楚留香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哼，无论是不是他的意思，反正都没有人能够问得出来的。 胡铁花忽然大声地说：我这阵法发动至少要有六个人，是吗？他目光闪动，接着说：但是现在却只到了五位啊。 柳无眉说： 不错。 胡铁花心里暗暗欢喜，忍不住笑着说：你们只怕未曾想到帅一番已经不别而臣了。柳无眉冷冷地说： 帅老前辈来不来都没有什么关系的。 胡铁花骤然顿住了笑声：没关系。怎么没关系啊？啊，那阵法要是少了一个人。 柳无眉笑着打断了他的话：你难道没有听说过 烂鱼有时候是可以充数的呀？ 他不再理会胡铁花，转身向那五个黑衣人深深一拜，说： 这阵法晚辈也曾练过，至今牢记在心，帅老前辈没有到，晚辈只有勉强充数了，但愿前辈们多多维护，晚辈感激不尽了。 五个黑衣人既没有答应，也没有反对。 那瘦小硕长的黑衣人忽然说： 为什么不让你的夫婿出手啊？ 柳无眉愣了愣说： 这 那矮小的黑衣人厉声说，你难道认为你的剑法比李家传人还高吗？ 喝声中，他掌中剑已化为万点银星就洒下来了。 柳无眉眼睛紧盯着这满天的银星，身子动也不动，竟不闪避不招架，似乎早已看出了这一剑是虚招。满天星剑到了他的面前，果然又奇迹般的消失了。 那瘦削的黑衣人说，如何呀？ 矮小的黑衣人说， 还好。 柳无眉嫣然说， 多谢多谢前辈了。 他忽又转身走到了李关羽的面前，躬身说， 女儿想求您老人家上剑一用。 那老人茫然瞧了一眼，又垂下了头。柳无眉却已经再拜， 多谢您老人家的恩典了。 他竟然自说自话，就把老人面前的剑拿过来了。老人脸上的肌肉似乎起了一阵颤抖，目光也爆出了一星火光，只不过连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胡铁花忽然冲过去，站到了楚留香的身旁。 楚留香说，你要干什么？ 胡铁花大声地说，他们有六个，咱们干嘛不能两个？ 楚留香苦笑着说，哼，两个为什么要两个？ 两个总比一个好。 两个人要是一起死，就没有一个好了。 胡铁花紧握双拳，还没有说话， 柳无眉已经悠然说，你还是听他的话吧，他一个人也许还有一两分逃出的机会，呵呵，要是加上你，那就连半分的机会都没有了。 胡铁花脸涨得通红，他瞪着楚留香说，你不愿意跟我一起动手？ 楚留香握着他的手缓缓地说， 你仔细再想一想就明白我的意思。 他嘴里说着话，已经在胡铁花的掌心写了个字， 就他的意思自然是要胡铁花去将苏蓉蓉他们救出来， 因为现在李玉涵夫妇都在这个厅堂之中，而且绝不会离开雍翠山庄，别的地方就必定是空虚的，这正是救人的好机会啊。胡铁花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说， 明白了。 楚留香微笑着说，很好，我知道你永远不会让我失望的。 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又在胡铁花的掌心中写了个字，走。 这意思自然是要胡铁花将他们救出之后立刻就走。 胡铁花的脸上变了颜色，失声说， 可是你呢？ 楚留香用手捏了捏他的手，含笑说， 你若是我的好朋友，就该让我专心一意地动手，你总该知道我的脾气，若有别的事分了我的心，我真的就连这半分取胜的机会都没有了。 胡铁花默然半晌，沉重地点了点头，他只觉得楚留香的手仍然是那样的温暖，那样的坚定，而他自己的手却已经变得冰冷了。 他忍不住用力握了握楚留香的手，久久不忍放开，好像这已经是他们之间最后的一次握手了。 楚留香拍了拍他的肩头， 两个人面对面互相凝住了半晌，然后楚留香转过身缓缓地说，在下已经准备好了，前辈们请出手吧。胡铁花并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 而且一向对楚留香的武功是很有信心的，但是现在 他的眼睛却不知怎么的有些发红。柳无眉望着楚留香嫣然一笑， 哼哼，怎么还是不用兵器吗？ 楚留香淡淡地说， 哈，到了这个时候用不用兵器反正没什么两样的。 那个又矮又胖的黑衣人忽然哈哈一笑， 此人的胆子还不小啊。 楚留香说，前辈过奖了，其实在下的胆子一向不大，每次跟别人交手之前那心里都是害怕的很呐、可是等到出手之后就把这害怕给忘记了。他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忽然闪电般的出手，曲曲如钩，一招双龙夺珠，直取柳无眉的双目。柳无眉咒出不意，大惊退步。谁知楚留香这一招竟是虚招，左手攻出，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两指已经捏住了柳无眉掌中剑的剑尖儿。柳无眉只觉得一股奇异的震动自剑身传过来，震得他的手腕是又皮又麻，长剑就再也握不住了。只听楚留香笑道，多谢嫂夫人借剑，多谢了。笑语声中，那柄金光四射的秋水长剑已经到了楚留香的手里了。他仍然以三根手指握着剑尖，却以剑柄向那瘦长黑衣人的胸膛撞了过去。黑衣人说，好快的手。短短的四个字说完，他不但躲开了楚留香攻来的这一招，而且剑光闪动已经还了两招了。柳无眉惊魂未定，像是还在发愣，眼见剑阵已将发动，李玉涵跺了跺脚，只有把剑迎了上去。于是剑光突至，冷风骤起，这柄剑已经化作了一片光幕，卷去了楚留香的身影。柳无眉踉跄后退，退到了墙角，脸上已经没有丝毫的血色。过了半晌，一滴滴的眼泪圆圆的自眼角流下来。楚留香出手夺剑发招，柳无眉退下，李玉涵冲出，剑阵发动，这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内发生的。胡铁花只瞧得惊心动魄，又惊又喜，他几乎忍不住要大声地喝起彩来。楚留香的这一手实在是值得喝彩呀。这一场决战的胜负虽然还不可知，但是楚留香至少已抢得一招的先机，领着剑阵一时间无法发挥出他的最大的威力。而且李玉涵对这个阵法虽然不及柳无眉熟悉，现在由他来代替柳无眉的位置，这个阵势势必又要打了个折扣了。如此惊心动魄的大战当前，胡铁花实在是不舍得走啊，更不忍将楚香帅一个人留在这里拼命。但是他却非走不可，只因他知道楚留香如果看见他还没有走，那一定难免是要分心的。他自然也知道，在这样的恶战，无论谁只要稍稍一分心，就可能使出了错误的招式，无论多小的错误，那都足以致命的。高手对招，武功强弱固然是胜负的最大的关键，但出手时的判断是否正确，那更是致命的因素啊。角落里有扇窗子是开着的，胡铁花咬了咬牙，斜斜地窜出去了。庭院中浓荫满地，静寂无人，只有丝丝的剑风自厅堂之中传出来。剑风虽急， 却没有剑刃相击的声音。这剑阵出手配合之佳妙，实在妙到了疯癫了。胡铁花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只见那剑光化成的光幕已经越来越密，已经瞧不出丝毫的漏洞。他实在想不出楚留香能有什么法子自这种剑阵中冲出来。这一眼瞧出，他的脚步实在没法再移动半步了。他在心里替自己解释，这个庭院如此的广大，要找三个人，那实在是大海捞针呐！我反正一定是找不着的，我还是留在这里，替他把场子的好啊！他若是抵挡不住的时候，也许我还能帮个忙呢。微风吹动，木叶萧萧，这武林世家的规矩显然不小。此前虽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但是绝没有一个人敢来看热闹。远处正有一缕炊烟袅袅升起，微风之中隐隐有一阵粥香传来，显然那正是早饭已经将熟的时候了。无论发生了多大的事，这雍翠山庄的人都不敢改变日常的规矩，更不敢放下手边的工作。这种世家大族正如磐石般不可撼动。想到这里，胡铁花不禁叹了一口气。可是这个时候粥的香气更浓了，他这才发觉自己很饿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心里忽然有灵光一闪，他说：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那都一定要吃饭呢。帝王固然要吃饭，贱民也是要吃饭的，雍翠山庄中的人要吃饭，苏蓉蓉他们也非吃饭不可呀。李玉涵夫妻要以他们做要挟楚留香的把柄，就不能让他们饿死，至少总不能不给他们饭吃啊。炊烟自东方一捧紫藤花后面升起，蝴蝶花立功展动身形向那边掠过去了。花棚后就是这庭院的围墙，墙外又有重小小的院落，院子里晒满了一干干的衣裳，旁边有两排瓦房，显然正是雍翠山庄中奴仆家丁们的居处。此刻正有几个人在檐下磨刀擦枪，整理着刀柄枪杆上的红绸子，还有几个赤着上身的壮汉正在院子里的空地上练着拳，一面还喃喃抱怨着院子里晒的衣服太多，害得他们的拳脚施展不开。再过去又有一排平房，房顶上有好几个烟囱，其中有三个正在冒着烟，这显然就是李家的厨房了。胡铁花本来还有一些紧张，但是立刻就发现这个院子里的人虽多，神情却很悠闲，甚至都有一些懒洋洋的。因为这里已经是他们的天下，他们既用不着担心上面的人会来查，也用不着担心强盗和小偷。世上最笨的强盗也不会照顾到他们这些人的身上，就算真的有人看来找雍翠山庄的煤气，也绝不会拿他们做对象，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放心得很，于是胡铁花也就放心得很。他眼珠子一转，忽然脱下了身上的衣服，精赤着上身自树丛中窜了出去，找了个太阳晒不到的墙角坐下，伸着懒腰喘着气，做出一副刚刚练拳练完了的模样，里里外外居然就没有一个人注意他。只见厨房那边的树荫下也坐着一堆人，有男有女，男的正在想法子逗女的说话，女的却假装不理。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的奴仆也全都一样，雍翠山庄的规矩虽严，但是只要一离开主子的眼睛，他们的胆子就大了。若想要奴才，不像丫头勾当， 那只怕比要狗不吃屎更困难。蝴蝶花瞧得暗暗好笑，只觉得这些小丫头的脸长得虽然不怎么样，那体态倒还动人，其中有两个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尤其等太阳一照在他们的身上，那紧绷在身上的薄绸的衣服就好像变得透明了，连红红的兜兜都看得到了。只瞧得那些精力过剩的大男人们一个个那眼珠子都凸出来了，还不停地咽着口水。过了半晌，厨房里忽然传出了一阵铁板响，树下的男男女女一起站起来，有个小伙子笑嘻嘻地说： 哎呦，他们这个饭怎么越煮越快了？咱这话还没说完呢。 那小丫头就抿着嘴儿，啐道：啐， 今天饭吃完了，明天就不吃了吗？ 那小伙子眼睛一亮，悄声说： 明天，明天你肯不肯？ 这个时候别人已经一窝蜂的就向厨房拥过去了，脚步声淹没了他们的语声。一条挺胸凸肚的大汉走出来，往门口这么一站，若非满身是油，看来就像是个巨无霸，手插着腰，瞪大了眼睛吼道： 人人都有份儿，抢什么？一个个来。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长发披肩，也可以潇洒干练。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全身名牌，也可以一身戎装。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也可以走进军营。 来当兵吧，在军营里遇见最美的自己。北京市热血新兵招募季现已全面展开，凡是驻京普通高校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和具有北京市户籍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适龄青年均可报名。查询相关政策请登录首都真兵网首页。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胆大心细改装扮，藏匿丫鬟仆妇间，阴差阳错蒙混过，歪打正着心喜欢。 胡铁花听到一条大汉挺胸叠肚的大声的喊： 人人都有份儿，抢什么，一个个来。 这时候又有个马脸的汉子大声说： 哎，我们马房里的人天没亮就得起来服侍畜生，每天起来的最早，肚子饿得最快，赵老大爷你就帮个忙吧。 那个赵老大连望都不望他，转身提了食盒出来说： 上房的姑娘们来了吗？ 那马脸汉子脸都气红了。 嘿，你明明知道只要少庄主一回来，上房的姑娘就跟着吃小厨房的伙食了，你干嘛还准备他们的呀？ 赵老大还是不理他，却向那个俏丫头笑着说： 上房的姑娘不来，这就便宜你了。 那俏丫头一扭一扭地走过来，抓起了食盒的盖子瞟了一眼，又向赵老大瞟了一眼，悄声地说： 菜还不错哟，但只有这么几个包子，八个人怎么吃哦？ 赵老大大笑： 小丫头一天到晚就知道吃，也不怕把肚子吃大了没人要。 那个俏丫头跺着脚：好呀好啊，你吃我豆腐，哼，看我不告诉翠峰姐，叫她今天晚上罚你跪野户。赵老大赶紧说： 好了，小祖宗，我怕你。 再加一轮，哎，够了吧。 那个俏丫头这才笑着说： 哼，这还差不多。 于是她就提着食盒一扭一扭地走了，临走的时候还不忘给赵老大飞了个媚眼儿，自然也送了小伙子一个。另外几个丫头也都拿到食盒走了，有的屁股上还被赵老大那只油手捏了一把。那个马脸汉子吼道： 还没有轮到马房吗？ 赵老大像是根本没有听见，慢吞吞地提起了食盒。一个脸上长着几粒白麻子的老妈立刻赶过去笑着说： 姑娘们的一分完呢，我就知道该轮到咱们了。 她也抓起食盒一看，又笑着说： 咱们房里人呢干的是粗活，不比那笑里笑气的姑娘们。哎呀，这么点饭菜怎么够吃啊？咱们也不要菜好，这个饭呢？ 赵老大沉着脸说： 饭就这么多，吃不吃随便，庄子里的人都像你们这么个吃法，李家岂不是早被吃穷了？ 那个老妈子还是陪着笑脸说： 哎呦，是我们实在吃的是太多，可是我们也不是没心的人呢。大家早已经准备好了几匹布，替厨房里的大哥们呢就做棉袄喽。 赵老大哼了一声， 那脸色果然缓和了，只挥了挥手，就有两只大海碗被塞到了那个老妈子的食盒里了。胡铁华看的是又好气又好笑啊， 哼，连一个厨子都如此作威作福，他要是做了官儿，那还了得。 只见一房房的食盒都被提走了，最后才轮到了马房。那个马脸汉子忍住了气，拿到了自己的一份，揭起盖子这么一看，立刻变了颜色。 房里五个大人，四个孩子，就只有这么一锅稀粥馒头吗？ 赵老大说， 啊，就这么多。 马脸汉子气得手指发抖， 姓赵的，你未免太欺负人了你。 赵老大冷冷地说， 你想怎么样？你不想吃这碗饭了？ 马脸汉子狂吼了一声， 老子宁可不吃这碗饭，今天我跟你拼了。 他抡起了那个食盒，就往赵老大的头上砸下去了。谁知道这个赵老大竟然有两下子，身子一转，反手一巴掌就扇下去了，底下又跟着是一脚，厉声说， 你竟敢找厨房的麻烦，你活得不耐烦了你。 那马脸汉子挨了一脚又爬起来，还想拼命，但是厨房里已经拥出了七八个人，他眼看就要挨一顿痛打。胡铁花等了半天了，也没有见到有人为苏蓉蓉他们送饭，心里正着急呢。他心想，他们莫非根本不在这个庄子里？他等了半天竟白等了，正想到别处去找找，但见到这个马脸汉的被人如此的欺负，实在是怒气难忍。他也知道现在可不是管闲事抱不平的时候，但还是忍不住冲过来了。赵老大正提着碗大的拳头往那马脸汉子的身上招呼呢，突见一个人冲过来，反手一个耳光就把厨房里的二把手打了个大跟头。另外几个人立刻怒吼着就围上去了，有的手上还提着菜刀，但是胡铁花怎么会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呢？他就算不便使出真功夫来，但是三拳两脚，七个人已经被他打倒了四个了。赵老大脸都吓白了， 你小子也是马房里的吧？ 胡铁花笑着说， 你以为马房里的人都好欺负吗？ 赵老大忽然捡起了一把菜刀，向他的腿上就砍下去了。谁知胡铁花一抬脚，把他那个菜刀给踢飞了，再一脚把他的人给踢倒了。那个马脸汉子立刻就骑到了他的身上，给他十来拳。方才威风不可一世的赵老大竟被打得喊起救命了。胡铁花正打得痛快呢，就听一个人的声音喊道， 你们要造反呢，全给我住手。 有些人本来已经端着饭碗在旁边看热闹呢，一听到这个人的声音，立刻全都溜走了。那个马脸的汉子也吓得面无人色，拳头都提起来了，竟然不敢放下来。但是这个人的声音却是又娇柔又清脆，非但一点不可怕，而且还好听得很。他不但声音好听，人长得好看。只见他柳眉杏眼，俏生生的一张瓜子脸，此刻虽然在生着气，但是看起来他还是那样的妩媚动人。看他的装束打扮，和别的丫头也差不了多少，最多也只不过是比较体面的丫头而已。胡铁花真不懂这些人为什么会如此怕他呀，忍不住就多瞧了两眼。这个大姑娘的眼睛也正瞪着他呢，厉声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干嘛在打架呀？ 胡铁花揉了揉鼻子说， 我们不是想打架， 只不过这个赵老大他太欺负人了，我们马房里没有东西孝敬他，他就找我们的麻烦，不给我们吃饱喽。赵老大抢着说：“ 哎呀呀，平姑娘啊，千万不能听他的呀，他都是……” 平姑娘脸一沉，冷笑着说：“哼，听不听他的是我的事，用不着你多嘴。我早就知道，你们厨房里的人呢，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赵老大哭丧着脸，竟真的不敢再开口了。平姑娘上上下下又瞧了胡铁花几眼，淡淡地说：“ 你的功夫倒不错嘛，我怎么一直没有见过你啊？” 胡铁花冷笑着说：“这个小人整天跟马打交道啊，姑娘自然是瞧不见的。” 想不到马房里的人也有你这样的好身手，看来你是大材小用了。 他忽然回头瞪着那个马脸汉的厉声说：“ 他真是你们马房里的人吗？” 那马脸汉子垂着脸，偷偷地看了胡铁花一眼，胡铁花的脸上显然还在笑，但是他已经准备打一场真的了，只因他已经看出这个平姑娘长得虽然很秀气，但是她的眼睛炯炯有光，她竟然是个内外兼修的高手啊，看来不好对付。 谁知那个马脸汉子居然笑着点了点头，陪着笑说：“ 不错，他就是小人的大舅子，他这几天他过来帮忙的。” 平姑娘的目光回到了胡铁花的身上，脸色大为缓和。你来帮忙可以，但是要帮打架不行，知道吗？ 胡铁花暗中松了一口气：“ 是，只要姑娘吩咐，小人一定听话。” 平姑娘似笑非笑地瞧着他，悠然说：“看你的身手，在马房里，未免太可惜了。过两天来找我，我想法子替你安插个好位子。” 那马脸的汉子推着胡铁花说：“ 平姑娘在少庄主夫人面前说话呀，嘿嘿，将来只要平姑娘肯栽培你，你就走运了。” 胡铁花只有陪笑着说：“多谢平姑娘，过两天我一定去拜见平姑娘。” 他瞧着这平姑娘那纤细的腰肢、笔直的腿和那双又白又嫩的小手，心里倒实在很想去拜望拜望她。 赵老大这个时候才陪着笑说：“ 平姑娘难得到这里来，莫非有什么吩咐？” 平姑娘立刻又沉下了脸：“马房里的差事虽不好，但只要是庄子里的事，口粮全是一样的。你以后若再克扣他们，小心你的饭碗。”“ 是是，小人再也不干了。”“ 好吧，我叫你做的几样点心你准备好了吗？” 赵老大一惊，头上又急出了冷汗。 平姑娘眼睛一瞪，冷笑着说：“怎么回事啊？你难道连我们姐妹的伙食都想吞下去不成？” 赵老大苦着脸说：“ 小人要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呐，叉烧包、虾饺、滑鸡粥，那全都是赵姑娘吩咐做的。只不过 怎么样？” 胡铁花心头一动，忽然笑着说：“ 这倒不能怪他，他以为少庄主既然已经回来，姑娘一定也在小厨房开饭了，所以就将准备好的点心送给别人了。” 平姑娘又似笑非笑地瞧了他一眼：“想不到你还是个好心人呢， 你反倒帮他说起话来了。 胡铁花发觉自己一定长得不难看，而且还很有吸引力，否则这位平姑娘绝不会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的。被一个陌生的漂亮的女人用这样的眼光看，那实在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啊。胡铁花不禁有些飘飘然。幸好他胡铁花还不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还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他眼珠子一转，笑着说： 这个小厨房里的师傅做点心的手艺难道还没有大厨房好吗？ 平姑娘说：小厨房的手艺当然比大厨房好，但师傅却都是本地人，只会做汤包干丝，不会做虾饺鸡粥啊这些广东点心。 胡铁花眨眨眼睛说： 对，汤包干丝岂非比那个什么虾饺好吃的多呀。 那个马脸汉子再也想不到他竟如此的啰嗦，以为平姑娘肯定是难免听得不耐烦了，谁知这个平姑娘竟然连一点儿不耐烦的样子也没有，反而笑着说：我们的口味自然觉得汤包干丝好吃，但上房里有几位客人却一定要吃广东点心，尤其早上这一顿更不能马虎啊。听说老广都是这个样子，饭可以不吃的，但是早晚两顿点心那一定要考究的。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 对，这个年纪大的人实在是难伺候。 你以为他们是老头子吗？ 胡铁花的心开始跳了，但还是沉住了气。 不是老头子，难道还是大姑娘不成？ 平姑娘笑了笑：不错，这几位大姑娘啊，实在是比老头子还要难伺候呢。 胡铁花究竟是个沉不住气的人，他虽然还想做出若无其事的模样，可还是忍不住眉飞色舞，喜动颜色。幸好平姑娘已经转过了目光了，她瞪着赵老大说： 所以啊，今天你若不照我的吩咐交出点心来，你就是在跟我过不去啊，我可就没法子向上面交代了。 赵老大满头大汗，苦着脸说：这。胡铁花笑着说： 其实你也用不着担心。 你要是到里面找找， 我担保还有些点心留下来的。 赵老大说： 嗯。 胡铁花说：一个大师傅做了几位家乡口味的点心，若不留下一份给自己享用，那这个大师傅的手艺就一定很差劲。 平姑娘也忍不住说：为什么？ 胡铁花笑着说： 只因为只有自己也好吃的人才能做得出好口味呀。 厨房里果然还藏有几样广东点心。平姑娘瞟了胡铁花一眼说：想不到你还是个聪明人。 胡铁花笑着说： 小人也不聪明，只不过非但很好吃，而且也干过厨子。若要厨子不开油啊，简直比让狗不吃屎还困难呐。 他一面说的话，一面已经提起了那个食盒说： 这个盒子分量不轻，还是小人替姑娘提着吧。 平姑娘目含笑意，悠然说：好啊，你若能一直都这么勤快，将来一定有你的好处。 胡铁花等他转过身，才向那个马脸汉子望了一眼，目中满是感激之色。那马脸汉子点了点头，悄声说： 小心。 上方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你要是出了什么纰漏，连我也跟你倒霉的，知道吗？ 走出了后院，穿过一条花荫夹道的小径，那就是上房的回廊了。雕花的窗户里静无人声，满院浓碧静悄悄地洒在了洁白的窗纸上，回廊上的地板擦得比镜子还要亮，那远处的山色全都收在了眼底了，而蝴蝶花的眼睛却只是盯着走在他前面的平姑娘。 他觉得 那扭动的腰肢比什么景色都要美丽的多。 带着花香的微风吹在了他的身上，平姑娘还不时地向他回眸一笑，他心里实在是愉快极了，得意极了。楚留香找了几个月都没有找到的人，现在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然后他就可以带着苏蓉蓉、李红秀、宋田儿和黑珍珠四个人去帮楚留香的忙，以他们六个人的力量，还怕不能将雍翠山庄闹个天翻地覆吗？到了那个时候，嘿嘿，你老臭虫还能不佩服我吗？胡铁花只觉得全身轻飘飘的，他的一颗心似乎都要飞上了天。他的目光移到了平姑娘的身上，又禁不住偷偷地笑起来。他想，到了时候，这个多情的大丫头一定会扑到我的怀里来。他不但心里痒痒，手也在发痒。你走过了什么地方？你走到了哪里？他根本连瞧都没瞧一眼。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长发披肩，也可以潇洒干练。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全身名牌，也可以一身戎装。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 也可以走进军营。 来当兵吧，在军营里遇见最美的自己。北京市热血新兵招募季现已全面展开，凡是驻京普通高校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和具有北京市户籍、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适龄青年均可报名。查询相关政策请登录首都征兵网首页。 是又到雨季了，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绕行积水路段，听从交警指挥，关爱生命，远离洪水，人人参与，安全度汛。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长发披肩，也可以潇洒干练。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全身名牌，也可以一身戎装。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 也可以走进军营。 来当兵吧，在军营里遇见最美的自己。